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五，农历7月20日。 北京晴29度到19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承德考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锲而不舍走下去。 韩正出席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文献发布。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成果公布，全国耕地面积 19.18亿亩。 2020年我国汽车市场在全球汽车销量占比提高至 32.5%， 连续12年蝉联全球第一。东京残奥会第二个比赛日，中国军团斩获3金4银8铜。 阿富汗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多次爆炸，已造成数十人丧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河北省承德市考察，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锲而不舍走下去。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坝机械林场，曾经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近60年来，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在这里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用实际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第一代雾林人陈彦贤说， 大家当时都有一个什么思想呢？就是说我来到了塞罕坝，不是来享受的，就是来栽活每一棵树，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坚守我们的初心。我们这几代人在这个塞罕坝坚守了几十年，才把塞罕坝建成了这百万林海。 在百万亩林海起源地上海纪念林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塞罕坝机械林场厂长陈志清说， 从造林质量精准提升、绿色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达到碳中和、碳达峰引领区，同时呢，我们还要继续发挥我们激荡党组织的先锋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把这片林子管好、看好、保护好，不辜负总书记对我们的期望。承德避暑山庄，抵蕴深厚，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宗教与社会相适应、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指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丰富内涵，以利于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承德市文物局副局长孙继新， 依托好我们这种资源，讲好这个民族团结的故事，多做展览，多展示给广大观众。此外呢，加强历史文化的研究，提升综合内涵素质，把展览做出来，一定的深度，为现在的文明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在承德博物馆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承德博物馆副馆长韩立： 我们会把我们的历史文化传承好，把承德的这个民族团结的历史和内容很完整地展示出来，把这座现代化的博物馆呢，真正作为承德的文化工程、民生工程和民族团结示范工程。 在位于滦河北岸的双滦区偏桥子镇大贵口村考察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坚持精准发力，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场需求，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更多更好惠及农村农民。大贵口村驻村第一书记郝天娇： 总书记关心我们现在农业做得怎么样，产业做得好不好，老百姓富不富。我们村通过党建的统领，引导产业的振兴，改善我们人居环境。下一步啊，就按照乡村振兴总要求，一步一步的把老百姓带上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在承德市高新区滨河社区考察时指出，要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要把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滨河社区党支部书记徐佳杰： 我们要针对老人的各种需求，把每一样工作服务做得更细致，做到他们心里。再一个就是多看着他们喜欢的活动，包括他们需要的精神慰藉，让他们真正感受到社区和政府对他们的爱，能够提高他们的幸福感。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 本台消息：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电视电话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分析专项检查发现的问题，研究部署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下阶段重点工作。韩正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着眼全国发展大局，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和理解这项重大任务，对国之大者做到心中有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工作抓实、抓好、抓出成效。韩正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做好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工作。不符合要求的两高项目要坚决整改，增量项目要坚决严控，不符合能耗双控要求的新项目不能再审批，要认真开展自查自纠，严查违规上马未批先建项目，严格依法查处违法违规企业，对两高项目实行清单管理，进行分类处置，动态监控。要严格两高项目审批管理，强化日常监管，坚持依法按程序办事，加强源头把控。要落实国家发展规划，进一步健全政策体系。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建立通报批评、用能预警、约谈问责等工作机制，逐步形成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和监管体系。何立峰出席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通报了部分地区违规上马两高项目问题，生态环境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湖南省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发布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文献的有关情况。总台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包括三个部分，前言和结束语主要阐明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正文从五个方面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文献介绍，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晓辉在文献相关发布会上表示，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是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深层逻辑和成功密码。 文献以大量史实和详实的数据，介绍了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所以，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从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介绍，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 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这是根本的途径。要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鼓励呢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允许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 截至今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共有95148000名党员，是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齐家斌表示， 我们党持续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对不符合条件的党员一个也不留，坚决清除出党。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敢于刮骨疗毒的勇气，也以确保党的机体健康，党员队伍充满生机活力。 自然资源部昨天向社会发布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成果，为我国制定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规划、重要政策举措提供基本依据。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报道。 三调数据包含我国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湿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等国土调查数据。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耕地19.18亿亩，园地3.03亿亩，林地42.62亿亩，草地39.68亿亩，湿地3.52亿亩，城镇村及工矿用地5.30亿亩，交通运输用地1.43亿亩，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5.44亿亩。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广华介绍，三调将湿地调整为与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等并列的一级地类， 将二调分类中分别归于林地、草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的红树林地、森林沼泽、灌丛沼泽、沼泽草地、沿海滩涂、内陆滩涂和沼泽地等七个二级地类，归入湿地一级地类。 三调成果显示，2019年末全国耕地19.18亿亩，从全国层面看，实现了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目标。然而十年间，全国耕地地类减少了1.13亿亩。王广华介绍，在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严格落实了占补平衡的情况下，耕地地类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结构调整和国土绿化。 在三调当中啊，对二调时是耕地，三调时已经不是耕地的农用地，所以我们专门进行了调查标注，全国一共有8700多万亩即可恢复为耕地的农用地，和1.66亿亩可以通过工程措施恢复为耕地的农用地。如果需要，这两类农用地啊，可以通过相应的措施恢复为耕地，但是呢，要付出必要的成本。 三调结果显示，我国生态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生态建设格局在局部地区还不稳定，必须坚持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朱刘华介绍， 四年当中，生态功能较强的林地、草地、湿地、河流水面、湖泊水面等地类，合计新增了2.6亿亩。可以看出呢，这是生态建设上取得的积极成效。 同时，我国建设用地的增加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基本适应，但建设用地节约集约程度不够的问题依然突出。朱刘华介绍，下一步要加强三调成果共享应用。 一是共享三调成果数据库，第二个方面呢，是建设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三是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第二轮第四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起全面启动，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开展为期约一个月的督查进驻工作。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斌通报，自8月26号起，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分别对吉林、山东、湖北、广东、四川五个省、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两家中央企业开展为期约一个月的督查进驻工作。 在督查中，重点关注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贯彻落实情况，碳达峰、碳中和研究部署，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 以及去产能回头看落实情况。 今年青岛附近海域遭遇15年来最严重虎台，生态环境部海洋生态环境司副司长张志峰表示，据监测，今年黄海虎台最大分布范围约为6万平方公里，是去年的2.3倍左右。 生态环境部配合自然资源部等有关部门，积极开展黄海虎台绿潮联防联控工作，进一步加强陆海统筹的污染防治和滨海湿地的保护修复等工作，降低氮磷等营养物质入海量，减轻虎台发生的这个负营养化的机制。 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昨天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跨境服务贸易领域首张负面清单。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海南台记者杜德成报道。 负面清单列出了针对境外服务提供者的11个门类、70项特别管理措施。凡清单之外领域，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境内外服务提供者一律一视同仁，平等准入，开放度、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都更高。海南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处长张富明透露，办法针对试点开放领域制定了细化落实措施，加强制度，集成创新。 同时我们也做了这个启动了侨法侨规的工作，目前梳理的是有2项，其中一个呢就是中外合作办学侨例，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证券期货的管理办法。这2项这个侨法侨规工作我们都已经正在按照程序报批。 最新数据显示，服务业对海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5.8%。此次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人才政策、交通运输、金融等领域做出了水平较高的开放安排，是我国又一次制度开放的体现，将有助于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推动海南服务业开放发展。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自由贸易港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文娟。 海南是一种主动性开放，超出了我们国家当初入世的承诺的开放水平，也超出了我们国家目前签订的所有自贸协定的服务业的开放水平。所以对于海南来说，这样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年报2021》显示，2020年我国汽车销量连续12年蝉联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销量连续3年超过100万辆，连续6年位居全球第一。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年报2021显示，去年我国汽车市场总体保持稳定，销量2531万辆，全球汽车销量占比提高至32.5%，连续12年蝉联全球第一。去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136.7万辆，新能源汽车销量连续3年超过100万辆，连续6年位居全球第一。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科技创新处赵世佳说， 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消费区域逐渐的由限购城市向非限购城市转变，乘用车的消费主体也逐步由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购买转变，那么私人消费的比例也是提升到了70%左右。 年报提出，我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取得一定突破，产业配套进一步完善。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徐国春说，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整体势头良好，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但产业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目前正在研究出台相关措施，坚决遏制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盲目投资势头的出现，为产业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下一步呢，我们要严把企业准入关，加严准入的审核，并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全面实施企业准入条件保持情况飞行检查制度，对在自查中存在违规牵制、不能保持准入条件的企业，将按规定给予处理。 东京残奥会第2个比赛日，中国军团表现不俗，拿下3金4银8铜。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首次亮相残奥赛场的中国选手郭玲玲在女子力量举重41公斤级决赛中发挥出色，夺得了该项目的冠军，并以109公斤的成绩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今年32岁的郭玲玲2010年开始接触举重，凭借过人的毅力和勤奋，她在国际赛场上一次次刷新着新的世界纪录。 我是愿望就是希望我今天能举个好成绩啥的，算是对我最好的答案。 在游泳赛场，东京残奥会游泳混合4×50米自由泳接力20分项目决赛中，由袁伟毅、卢东、张丽、 郑涛组成的中国队表现优异，游出了2分15秒49的成绩，打破了中国队在2016年里约残奥会创造的2分18秒03的世界纪录，夺得了金牌。另外，东京残奥会女子重剑个人 B 级金牌赛，中国选手谭淑梅以3-0击败了俄罗斯维多利亚·博伊科娃，收获了金牌。接下来，她还将参加女子重剑团体赛。 东京残奥会今天将展开田径、轮椅篮球、乒乓球等15个大项的角逐，中国队将在游泳、举重、轮椅击剑等多个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25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3例，均在云南。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8月25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497例。截至8月2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8843万3000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昨天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2021年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8152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1685人，基于党纪政务处分7844人。 第五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微视频征集展播活动近日启动。据介绍，前4届活动共征集作品1.2万余部，评选出优秀作品539部。本次征集展播活动以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主线，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曝光了5起增值税发票虚开案例，涉及辽宁大连、江西吉安、广西桂林、安徽池州、山东济南等地，涉案金额累计超过132亿元。税务总局表示，下一步针对隐瞒高收入、未如实申报纳税的人员，税务稽查部门将加大打击力度。 从南京飞往青岛的 MU2923 航班昨天上午由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起飞，这是禄口机场从7月23号暂停起降国内航班以来起飞的首趟国内客运航班，标志着该机场恢复通航。 记者从河南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此前河南强降雨中水利工程受损严重的新乡市，全力推进城市排涝和水利设施修复重建，统筹谋划提升。截至目前，已完成河堤修复加固、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修复等水毁修复工程3068处。 中国第9批赴马里维和部队1梯队官兵昨晚从济南启程，飞赴西非马里加奥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据了解，受疫情形势影响，这次出征的官兵首次以2级防护的标准登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 CGTN 智库于北京时间8月20号23点开始向全球网友用中英西法阿俄6种语言在多个平台发起网络投票。截至发稿时，本次网络民调全球网民表达态度、转发帖文、发表评论的参与数共计14万多条。84.6%参与民调的网民认为美国政府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失败了。参与民调的81.9%的网民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战争，给这些国家带来了负面影响。其中，网民评论的高频词为破坏、毁灭、动乱、分裂、死亡、绝望、痛苦和憎恨。你觉得美国为什么这么好战？是本次民调最受关注的话题。网民结合美国国情和历史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最主流的看法将美国频繁发动战争的原因归结为 军事工业复合体对国家决策的左右。军事工业复合体由军事机构、军工行业、拥有既得利益的国会议员以及从事军事战略研究的科研机构组成。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26号证实，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外当天发生多起爆炸。截至记者发稿，机场爆炸事件已导致至少72人死亡。相关情况，请听总台驻中东总站记者龚明发回的报道。 继喀布尔机场附近当地时间26号傍晚发生2起爆炸之后，当天晚间又有多次爆炸声传来。根据总台前方报道员了解到的最新消息，在当地时间26号晚上10点和11点半左右，前后连续2次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那当时前方报道员卡利姆是在总台驻喀布尔的办公室内，他告诉记者称，当时位于使馆区附近的总台喀布尔办公室所在的区域也有强烈的震感。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随后在最新一次声明中称，26号晚上发生在喀布尔的几起爆炸声主要是来自美军正在销毁武器装备而做的引爆。那据多家媒体报道称呢，极端组织目前在其网站上宣布对26号发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的2场自杀式爆炸袭击负责。那么在前2次机场爆炸发生之后，塔利班封锁了机场外的整个区域，不允许其他人进入。那据阿富汗当地媒体援引卫生部官员的消息称，目前机场爆炸事件导致了至少60人死亡，而从目前医院的急诊情况来看，后续伤亡人数可能攀升至上百人。那据前方消息，现场呢是可以看到许多救护车正在将伤员送往医院，伤者当中还包括了妇女和儿童。美国国防部声明，至少有12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士兵在喀布尔机场外的爆炸事件中丧生，另有至少15名军人受伤。另据阿富汗当地媒体称，第一起爆炸发生在唯一通往机场内部的主要入口处，1小时之后又在附近的酒店发生了第二起爆炸。那由于喀布尔机场外在一周以来有近1000人聚集，2起爆炸发生的地点都是人群最为密集的地段，那实际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的上升。那在此之前呢，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根据所获得的情报，针对阿富汗局势也分别发出过安全警告，要求人们暂时不要前往喀布尔机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通过其发言人对当天发生在喀布尔机场附近的袭击事件表示谴责，向在事件中不幸遇难者家属致哀，并祝愿受伤者早日康复。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55,952例，达到2,1372,262例，死亡病例增加9,142例，达到4,459,381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8,347,141例，死亡63,3176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59,062例，新增死亡病例1,270例。 日本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严峻态势，而部分新冠疫苗却出现了问题。日本厚生劳动省26号表示，鉴于多个疫苗接种点报告在未使用的莫德纳疫苗内发现异物，政府决定暂停使用163万剂该疫苗。据日本广播协会统计，截至26号20点，日本当天新增确诊病例24,976例，累计确诊1,393,078例。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郭鹏、李潘奇，主播婉莹、卫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